绿树浓荫夏日长，楼台倒影入池塘。 楼哥，你等我，我一定回来。 你方圆之内就是我的世界。欢迎收听晋江文学城多人精品有声小说《不要在垃圾桶里捡男朋友》，作者奇经难去。 我是若离。 我是火云绅士。 我是阔先生。 后期制作青玉，由来月文化出品。 池小池并没有着急，他想，明明是这么好的机会，为什么朱守成没有动手呢？一个可能是他下午还要上课，不方便对男孩下手。另一个可能，或许是他不想在死过人的家里下手了。毕竟出了一次意外是偶然，一旦再次失手，出了两次意外，那就说不清了。想通这一层后，池小池便继续耐心地等待。朱守成既然盯上这个小男孩作为猎物，那就不会不下手。冬至之后，离暑假、离寒假就不远了。从朱守成就任的学校到筒子楼这一路，池小池已经摸得烂熟无比，甚至知道这一带的监控就是个摆设，不仅装得稀稀疏疏，还坏得坏烂得烂。一只只瞎了的天眼下，滋生着无形的腐烂的霉菌。在一个冷凄凄的薄夜，池小池又一次跟上了小男孩，以及送他回家的朱守成。他当耳戴着耳机听英语，在错综的街巷里有意和他们拉开了一段距离。天刚下过雪，薄薄的一层雪吸进了天地之间的杂响，四周静得出奇，只有两人脚踩在雪地里咯吱咯吱的闷响，以及远远响起的风铃一样的自行车铃音。池小池有意把自己的步速拉得和朱守成一模一样，用他的脚步声隐匿自己的，这不过是无数次跟踪里积累起来的经验，池小池也做好了再次扑空的准备。因此在脚步声突然停止时，他抬到半空里的脚悬了起来，没有下落。他从小巷里探出头去，师生两人停留在了一座独门独院的小院铁门前，贴得很近，正在说着什么。池小池心中猛地一跳，据他所知，这间小院正在挂牌出售，前段时间刚进了贼，估计是个新手，发现主人久未归家，想捞上一笔。谁想所有的家具都被搬走了，贼走了空，还白白砸了一把锁。屋主人去外地出差了，一时半会儿赶不回来，邻居也没有好心到替他出锁钱，屋子里也没有值钱的东西，就象征性的拿了一根树枝把门从外头拴上了。雪地里二人对话的声音格外清晰，朱守成声音里带着点责怪： 老师手冷，不给老师暖暖吗？ 小男孩显然还没有搞清楚状况。 老师，要不然我把手套给你。 朱守成蹲下身来，双目灼灼地望着他。 不行，老师冷得受不了了，你就给老师捂捂啊。 小男孩没有见过这样的朱守成，一时间心中一片茫然，只有在他的腰间盘桓的手冷而油腻，像是一只沿腰盘走的毒蛇。在目前匮乏的性教育里，的确有教过女孩子要怎么应对侵害和骚扰，譬如游泳衣能盖住的皮肤地方绝对不能给任何人触摸，但却很少有人想到要教会男孩子这一点。朱守成微微抬起头来，神态是奇异的迷恋。 老师手真的好冷啊。 小男孩张了张嘴巴，这一下他总算是感觉出不对劲儿了，他想要叫，却被朱守成经验丰富的一把捂紧了嘴。男孩还没有变音，在巨掌下发出呜咽时，像足了小野猫春日里发情时类似婴儿的哭喊。朱守成只用一只手就轻轻松松地把男孩压在了墙上，转手去拉扯拴在门上的树枝。 没想到越急就越不得其法，把两扇铁门推得咔啦咔啦乱响，棉袄嗦嗦的摩擦声，热血上头的鼓鼓声和男孩挣扎呜咽的细响掩盖了从后疾奔而来的脚步声。等到朱守成意识到不对回过头来时，后脑陡然传来一阵闷痛，用劲之大，朱守成甚至听到了脆响的咔嚓一声。他疑心自己的头盖骨已经裂开了，但他还是靠着惯性转过身，看清了来人的脸。从头发里流血的污血流进了他的眼睛，让他的面目看起来异常狰狞。他看上去想说点什么，但池小池根本就没有停手的意思，抡起一根半锈的带血的铁管，正面砸上了他的脸，把他的鼻子砸得深深地塌了进去。砸过之后，他一把抓住那还晕头晕脑的小男孩的手，一路狂奔出去。不知跑过了多少条小巷，他在一棵树边停了下来。小男孩喘得停不下来，但还是凭着直觉说了声： 谢谢哥哥。 池小池却什么都听不见了。他背靠上树干，树枝上的雪摇落下来，落上他的后颈与头发。新鲜的冰冷的雪气从他肺部流过，让他心情格外畅快。池小池右手松开了僵硬的紧握着的铁管，用力抓住左胸前的衣服，放声大笑起来，笑得全身颤抖，近乎崩溃。池小池等了一夜的消息，知道朱守成连夜被人送入医院抢救，重度脑震荡，全面部骨折，但是没死，命大之极。朱守成脱离险情的当天下午，资玉用手机联系上了池小池。电话那头，资玉开门见山： 是不是你？ 配偶说是我了吗？还是说有人抢劫，没看清脸？ 资玉沉默了一阵，也等同于默认了他的猜测。池小池低头轻笑了一声： 哼，我就知道，因为我又看见他在干那种事情了。 那你应该报警。 报警？你们会抓他吗？ 池小池一针见血： 他没有得手，我没有监控，凭我，凭那个小男孩的一张嘴，能证明什么？难道真的要等他得逞了，你们才能抓他？ 资玉沉默了。池小池微微昂起下巴： 就算没了名声，他只要主动辞职，跟着他的儿子搬到其他地方去，最多改个名字，就又能逍遥地过他后半生了，是不是？ 资玉的声音痛心却无奈： 小池， 正义既然不会伸张自己，那就我来。 池小池目视前方，对着电话那边说： 子姐，再见。 他挂掉电话，提着一袋苹果敲响了朱守成的病房门。开门的是朱守成的儿子，一个看上去挺憨厚的男人。面对他问询的视线，池小池温驯的一弯腰： 叔叔，你还记得我吗？我是朱老师的邻居，听说他受伤了，我来探望他。 朱守成的儿子没有起疑，把他迎了进来，自己则去外面的茶水间倒水。池小池在他床边坐下： 你好呀，朱老师。 躺在床上的朱守成肿胀的脸上裹满了纱布，纱布周围渗出了泛黄泛红的药水。他看不清朱守成的表情，但这不妨碍他做出接下来的事情。池小池掏出了一直随身携带的小录音机，平静地按下了播放键。 老师收了，不给老师暖暖吗？ 床上的朱守成有了反应，喉咙里发出破烂嘶哑的厚厚呼吸声，像头四蹄被绑动弹不得的猪。